玉米地里。They went as close to the fire as possible and stayed there for several days. 他们离着这个火焰的地方非常近，而且在这个地方待了好几天。同时伴随着动作 ,studying the new volcano, which people now call Pariguten after the village. 那么研究这个新出来的、新诞生的火山，就是我们今天称之为 Pariguten 的地方。要注意一个固定搭配 ,name after, 或者叫 call after, 以某人的名字给什么东西命名。例如 ,we call this building Hilton,After the founder.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感谢大家的收听， 拜拜。 哇！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Autum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有关于中国的冬奥历史。第14届冬奥会上，两岸中国选手首次同时参加奥运会。1984年第14届冬奥会在萨拉热窝举行，这是中国代表团第二次参加冬奥会，共派出37名运动员参加26个单项项目，中华台北队也有14名运动员参加本届奥运会。这是海峡两岸中国选手第一次同时参加奥运会。在高山滑雪女子小回转比赛中，中国选手金雪飞和王桂珍分别名列第19和第20名。中国队达到了开阔眼界、锻炼队伍的目的。It was the second Olympic Winter Games for the Chinese delegation, which sent 37 athletes to take part in 26 events. Chinese Taipei also sent 14 athletes to join this edition of the Games. It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athletes from two sides of the strait participated in the Olympics together. In the women's slalom event of alpine skiing, Chinese skiers Jing Xuefei and Wang Guizhen came out the 19th and 20th. The Chinese team accomplished this goal of broadening its vision and training. 好，我们来看看这篇文章中涉及的一些冬奥词汇。第一个单词是 slalom, S-L-A-L-O-M, slalom, 它的意思是障碍滑雪、弯道滑雪比赛。另外一个单词是 alpine skiing, alpine 的拼写是 A-L-P-I-N-E,Alpine skiing 是高山滑雪的意思。Alpine skiing consists of downhill, slalom and giant slalom. 高山滑雪由滑降、小回转和大回转，也就是障碍滑雪组成。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